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国庆佳节已来到，立新上班为读报，高高兴兴吃面条。这个要加个儿化，面条儿，不是面条，我知道，都吃啊。南北东西中国人都爱吃面条，都好喜吃这个面条儿啊。怎么吃呢？告诉您啊，一般人我还真不说，常人不漏，多年练就的功夫。真的，怎么吃这个面条儿啊？和好炸酱，过水捞，哎，那就别吃了。哪有先获得了炸酱再往水里头搁的呀？过水吗？过水面好吃？不对，对，就是开个玩笑啊。炸酱最好是锅条，哎，这行啊。你这吃面条吗？大过节的，甭管吃什么，吃什么咱都是过节，都得高兴。那么这行呢，咱再托付一声，如果说呢，听节目的朋友您啊，多偏劳，拿起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是听听 FM， 用这个直接听广播。那么这个呢，这个听听之上呢，还有话里话外聊天室。比方说今儿个，尽管是十一，大伙儿都歇了，立新呢还这儿给您直播读报。您听清楚啊，今天直播，哎。不信我就给您打个螺丝，哎，啊，你看看，给您打个磕巴，哎，别介呀，就说，啊，让您觉得有真实感，对，其实呢，现在啊，聊天室里哟，来了好些朋友，格子妈哟，杜尚、阿俊、张伯荣、锄禾，你看，这个之前中秋的时候，啊，这是。算是接受了咱们这个啊，这提示了。哎，中秋那天锄禾就没上班，在家里偷着吃月饼。嗨，月饼就大大方方吃，我知道他没来。你看今儿他来了，哎，表扬啊，表扬。哎，给他系考勤，哎，行了，就说啊，招呼一声，大家都来听。那么听广播现在方式很多，刚才说这个听听是一个，还有呢，用手机啊，这个微信上头关注北京新闻广播这个微信的公号啊，这个它有新闻啊推送给您啊，标题上绝对不耍那花活，哎，不搞那外头那小视频故意的耸动的那个啊，耸人听闻，就哎就那些个啊，要我说啊，水平都很低的那种推送啊。当然这个搁不住，他真有人信啊。哟，你看他说那个真，哎呀呵，说的跟什么似的，云山雾罩，哟，那个真的真的都是真的啊，云山雾罩全是真的。那么这个人家这个正经媒体那个啊，实实在在的那个啊，传播的新闻，哎呀，那个不行不行不行，不好说啊，那个没意思没意思，啊，这个佐料太少哦，对对，啊，这个如果说您要是希望得到真正的、真实可信、客观的啊，这个实际贴近生活的新闻，您就听这个啊，咱们这个北京新闻广播。 不是老王卖瓜多少年了啊，你看看，不说别的，上级人家这个肯定是不许可，你电台这胡说八道，呵，想说什么说什么，不，这肯定不行，自个儿也觉得丢人，丢不起那人啊，不像网上似的。是啊，网上你又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就知道一大姑娘穿的倍儿少，嗯，嗨啊，那个啊，那太不好了，就说呀，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号。哎，这个话里话外直播的时候呢，这微信公号上头有视频，不为了看立新，您别看我，对，您去看那长津湖啊，对对，就是说不是为了看我，那上头有弹幕，您可以啊弹幕一下，那也是一种参与方式。咱们简单说吧，十一长假话里话外这个有直播有录播啊，这跟过去呢不太一样，过去老觉得嗨，你看这啊，这好折腾大半年，这天天上班不行，我得歇两天啊，睡几个懒觉。其实呢这个年年有听众就是建议说，你别都录播了，是啊，这咱这新闻讲究点时效性，哎，人家说的有道理，让歇吗？让歇。但是呢咱插乎开了啊，十一期间一号今儿个啊正日子啊，这一天咱们直播，六号七号也是直播，那么中间这个二号到五号这四天呢，告诉您，哎，这是请听众啊来帮忙，咱们这儿有外援啊，二号就是明天吴老师写对联，这有学问啊。三号呢，三号黄阿姨吃捞面，你看讲究这个，嘿，秋风送爽吃捞面，哎，还有新的吃法，不是就是光是那个炸酱面，不是啦，升级版来了啊，臭豆腐，哎，你哎，这您不知道了吗？臭豆腐拌面那也是一绝，但是呢也得稍微的调理调理，不是直接把豆腐块搁在面条里面，那没科技含量，谁都会，听阿姨的。三号四号呢，冯叔做螃蟹，哎呦，档次上来了，你看做螃蟹有讲究啊，是搁在锅里蒸，哎，对，那倒是啊，这个是常规动作，做螃蟹。五号是这个啊，谁这是哪位记住了，杜老师啊，买点心，老北京点心进化史给您讲讲啊，哦，你看看长着学问，嗨，其实也不见得就是学问，大家共同的温馨美好的咱们家乡的啊文化发展的记忆，你别小看这一块槽子糕，这里头孕育了北京文化，有文化呀，有民俗啊，是不是啊，爱家乡啊，没有那样的连家乡都他都不爱啊，他说他爱国，没有没有，这其实是一码事，爱家乡爱国家啊，爱国家的话呢您一定是爱家乡，嘿嘿，对了，这个先说下啊，这四天的安排记住了，一号六号七号咱是直播，没别的意思，不是，哎呀，您看我这也觉得不合适打扰您生活啊，你看这个天天的啊，呦呵啊，按着人家锄禾跟这上班啊，就是这个啊，就是按着他跟这儿上班，我就这么着了，嗨，这不是熟人吗，这不是熟人吗，抓紧时间啊，过节了，高兴的事情那是肯定是很多啊，这个咱先暂且不说，因为头一天嘛，头一天说是这个有那出高速的啊，就是不是上高速出北京的啊，到那儿玩去，可以可以啊，建议您啊到乡下啊转一转，开着车什么什么之类的，包括坐飞机坐火车都成，但是呢善意提醒，不是针对您啊，咱们都不至于有那样的大过节的给自个儿找事儿，找不愉快，你看哪儿至于啊，这也是头段时间，具体说这应该是早了啊，头年干嘛 中秋前也是要过节啊，有一位吴姑娘，这位是打北京大兴机场坐飞机，坐飞机，对，打着飞机，没错啊，这没念错啊。你看飞机是干嘛的？交通工具，过去交通工具可不就是车吗？啊，对，千里走单车吗？啊，共享单车吗？那叫车。对了，下象棋就叫车。哎，吴姑娘到大兴机场打飞机，嗨，打了一架大飞机，好吗？要够奔浙江，到底去哪个城市具体不说了，他这儿啊过安检，安检员给拦下来了。您那包里头有瓶子啊？是瓶子。哼，还有那水儿，那必须的啊，金灿灿黄灿灿的啊，黄不滋的，对，那什么呀？那是酒，他带了一瓶洋酒。我说这洋酒没有褒贬啊，你要读全了，外国酒也可以，简称洋酒啊。这个不见得是洋酒就一定比中国酒好喝呀，是难喝，这看个人口味啊。这位呢，他可能是好喜这个，带了一瓶外国啊洋二锅头啊，外国洋红星，外国洋牛栏山，嗨啊，外国洋汾酒，嗨，就是威士忌啊。他那个在国外这也算是烈性酒，因为它是40度的啊，我要没记错啊，这我不太清楚，酒文化这块我知道的少，好像是40度。那这个在国外来说呢，这就算是高度数了，其实在国内这度数也不能算低啊。咱说实话，烈性酒拿出来这一瓶呢，它这还盖儿还拧开了啊，怎么拧开了？可能我这么想啊，这个赶飞机嘛，也是着急呀、啊，或者路上累呀、啊，早晨起得早啊，啊哟，那不行，嘿，啊，来一口吧，啊，哎，滋了一口啊，滋了一口啊，滋喽一口酒，哎，就到了安检了。安检说这个不行啊，这个你甭说是没打开，就是你甭说都打开了，没打开这个也不能搁在箱子里直接走。这个得托运，干嘛托运？这不是水儿吗？这个说实话啊，其实呢，过去来说啊，这现在也一样。你要到机场赶飞机，你要想买酒，可以让带吗？让，怎么带呢？您进了安检完了之后，您进去候机大厅，他那儿有那商店啊，免税商店。对了，也不见得是免税的，有免税有不免税的啊，这看人机场安排。那个地方有可能会有酒类的饮料出售，那个是许可带上飞机的，买了之后拿个袋装着上飞机没问题啊。您这按规矩来啊，这位不是，安检之前人家弄瓶酒而且打开了，安检说那你这个不行，这你要不托运吧。其实托运也不是特别麻烦的事，你不是没过安检吗？你回身过去，回去到那个取登机牌那个值机柜台，你跟人说我这个啊，你那当然这个应按理说这酒类啊，最好你要托运是托运啊，包装好了，这回都洒了，回头溅出来或者菜了麻烦。我就有这经历啊，到人家外地啊，那个某个城市看亲戚。哎呦呵，送我走，哎呦呵，老爷子不行，带酒啊，给你爸爸妈妈喝。我说他们不喝，不行，就一份心意，好，还那酒还不错呢，两瓶。我紧着说，哎呀，我就没做这准备，那没事，你带着，没办法啊，只能托运啊。托运的时候，人就问来着，您这里面有酒是吧？啊，您得包装好了啊，我们这可是提醒您，回头那什么啊，没事，你就。不要紧的。结果呢，到北京，好家伙，我就跟您这么说，我坐那机场快轨，机场快线进城，整个一车厢的人啊，哎呀呵，大伙儿提鼻子一闻，这味儿这个痛快爽，好家伙，嘿，还猜呢，哟，这就是茅台吧，五粮液吧，啊，竹叶青啊，哎，好嘛， 一点没糟践，这两瓶全碎了。所以就说这事儿啊，咱就说这位吴姑娘，她这心里不痛快，哈，不让我带啊，行，不让我带，我把它喝了。你说一女的，你喝这酒本身这度数也不低，你哪怕一瓶啤酒呢，你喝了，好家伙，也加上这喝酒，您记住啊，千万别喝这生气酒，生着闷气喝酒，嘿。越喝越顶，哎呀，一扬脖，咚咚咚咚咚咚，心里难受，为什么不让我带上飞机？你说这不是较劲吗？有这功夫，你去那个值机柜台，你都托运完了，我非得治这口气，咚咚咚咚咚，啊，他这越喝呀，好家伙，哎呀！打胃里往上反，哎呦我的妈呀！这洋酒啊，这您记住，这味儿跟咱们这中国酒不太一样啊。它那个，它这个，就这个酿制的酿造工艺流程不一样，它那味儿有时候你要不习惯是窜的哈。啊，呵，哎呀，我也难受。哎呀，这威士忌，我咵。吐了，那倒没有啊，不能糟践，嗨，躺地上了，哎呦，让这个机场工作人员发现了，哟，这位怎么回事？这刚才看他跟这喝酒，就看着就挺邪性的，怎么躺地上了？喝多了，哎，可能是我这么猜啊，他这个气儿啊，也未必就只是针对安检，说不让他带这酒上飞机，他可能之前就。碰上点什么事儿，心里就不痛快。你想他这个常识啊，你带酒你也不能没安检就开盖就喝呀，这肯定会他肯定查出来了。躺地上，工作人员为他好，又赶紧的吧，不那个送医院，回头他万一他回头这玩意儿咱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其他的身体上的毛病，是看看吧。好，到了医院，哎呀，后来那工作人员说了，那这个我们就不能，这什么了，我们不能完全啊独立的处理这事儿，那叫警察吧，机场有民警啊，他那个啊机场派出所来了，哎呀，这完不了了呗，就砰，这女的躺在医院，这还不消停，一把攥住这民警，哎呀，不行，我跟你没完，行了，你说这不是瞎折腾吗？是不是啊？你最后你看惹这事儿，他肯定也没走啊，没走成。所以我就说嘛，啊，你看看，得体恤人家各行各业，尤其到了年节，他不容易，满大街的捡醉鬼啊，哎，捡什么？满大街的捡酒腻子，哎，这什么动作？可说呢，不容易吗？捡醉鬼，哎，专门有做这工作的公安民警。真有那个，这就是在哪儿，山城重庆解放西路，我是没去过啊，他那地方是不是离解放碑不远，这我不知道啊，说错了哪位重庆朋友给纠正啊，反正是解放西路啊，那地方呢酒吧一条街，这咱多说一句，不针对任何具体地方，多年前北京也别多年前，也就头些年，北京也曾经有这个啊酒吧一条街，我听说上海若干年前也有，这条街没法住人，嗯，是大伙儿说那他没法住，他既然在这儿买了房，也他也只能将就住，但是到了晚上真的这就得晨昏颠倒，嗯，为什么呢？睡不着觉，尤其是临街的，为他这酒吧一条街，好家伙，哎呀呵，又是酒吧又是音乐摇滚，呵，乡村的民谣，哎呦呵，酒腻子到这，哎呀，男的女的，呵，大呼小叫的，没法睡觉啊，呵，那音乐都高雅着呢，高雅啊，时尚高雅，嘿，当当当里个当当当个里个当当里个里个当当里个当当里个当当个里个当当里个当，你看看这是吉他，嗯，那说这个应该是办婚礼呢啊，对， 就说呀闹腾。后来呢，渐渐的大城市开始注意到这个不能扎堆儿。这最初啊，他这个有点粗放式的这个管理啊、经营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酒吧你扎了堆儿也没法做买卖。好，满街桶的酒吧，我喝哪家啊？我吃哪方啊？啊，也有那个满街桶的饭馆儿，满街桶的小龙虾，也是，是吧？对对对对对。啊，这个还是应该这更科学的规划啊，这没别的啊，他们这地方就是酒吧一条街，灯红酒绿，一到了晚上特别后半夜，好家伙，哎呀，呵，好家伙，这个啊，这个亮堂，为什么他人多，他那好灯都开着呢，呼这里头，哎呦，越是到了后半夜。这儿越热闹，白天反而这个哎，这儿特别消停啊，尤其是经常去酒吧那些个消费者，特殊的消费群体，白天干嘛？在家睡觉呢，养精蓄锐。哎，他们一般的生活规律、生活节奏，下午才醒。哦，你看人家这个生活很讲究，你到底说人家这个是这都讲究人，生活水平那都不一般。为什么他肯定不上班，对呀，下午才醒，醒了之后还埋怨自己，哎呀，今天怎么醒得这么早啊，哎，真是天还没黑呢，哎，哦，他得等天黑他才醒了，对了，然后呢，哎，这个时候约上朋友，走走走走走到酒吧去啊，爽一爽啊，喝酒去吧，是吧，喝那个威士忌，甭管喝什么，哎，结果喝大了。好家伙，有时候到了清晨凌晨时分，满街桶子啊，躺了一大街的酒腻子啊。那谁管啊？那肯定是警察管啊。这条街上坡子街派出所就是他们这儿管片，民警姓任啊，这位彪形大汉还真是，得亏是他。你搁了那个劲头，身子骨稍微弱一点都背不动，他得背好几个，不是一个醉鬼躺一街，你想看挨个的给背到派出所醒酒去，嗨，太不容易了，就说呀，哪行哪业都不容易，是不是啊？你那个开超市的，你不得管着点那个胡同里的那个灯吗？不，哎，不不，哎，那边说不对啊，开超市的管胡同里的灯，这胡同是咱北京的叫法，那么在长沙呢叫巷子。湖南长沙天心区有一条小巷子，哎，用咱们这儿的话说叫背街小巷。为什么呢？它相对啊背景，本来这小巷子离这大街就比较远，再有一个呢，它这儿路灯啊少啊，就路口有那么一两个，到了巷子里头，尤其到了深处没有，所以说这到了晚上这条巷子不太好走啊，那是伸手不见六指，哎，不是，就说呀，哎，甭管是五指是六指，他都看不见，他暗呐，而且尤其是这个街坊四邻，你到了再晚一点可能是掌灯时分，这还能多少借点亮，家里都做饭呢，啊，看电视什么之类的，哎，这还热闹点。我原来也经历过这种经历，就这个啊，这种情况，这北京的胡同，啊，你要是白天就是晚上，刚刚开始吃饭那会儿，胡同里头还挺亮堂，不用路灯，各家各户都开着灯，楼房也有啊，什么什么啊，平房也是。赶到了十点钟之后，九点半以后吧。这个开始就按下来了，哎，这灯就没了，行了，那这没亮了。关键是有很多上班打工的，他下班晚，哎呀，深一脚浅一脚，探着走，哎呦，这太黑了，黢黑，而且心里还直发毛啊！我说这，哎呦，你说这是。巷子里头好，这也没个人哦。对了，我是，哎嗨， 哎，你咋呼什么？打对面蹭过了一条黑影，哟，哦，是条猫，哈。就这样，有个小超市，就这巷子里头，哎，他这有一位孙大姐，超市的老板，他就注意到这个了。所以说呢，这个咱就说啊，做一件好事不难。哎，这是啊伟人的名言，做一件好事不难。哎，瞅冷子做一件好事不难。我这加了点北京话啊，这一辈子天天做好事不容易。你瞧这位孙大姐考虑到这些个下班的，尤其很多是女孩子，到了晚上怎么办呢？她给留着灯，她留不了路灯啊，路灯不归她管，得问那路灯管理处了。对，她留的是那超市的灯，专门这灯点着，超市也有关门的时候，没关系，我该关门关门，我该上班上班，但是我灯我不关，我留着。坚持了10年呐，啊哈，容易吗？就说大十一的过节开车出去，这就说啊，咱当然最好别出事儿，应该不会，但是万一呢，一个不留神，刺儿，什么动静？刮了，腾，哎呦呵，好，追尾了，要是严重的那。肯定是咱啊报警，这个等交警过来处理啊。那当然呢，你可以自己来解决，但是咱就说啊，你看这个社会上，咱就新闻里头报道过多少次了，就为这点小事儿，呵，这车呀，哎呀，心肝宝贝儿似的，不成你得赔，这不得了，我跟你没完。哎，那咱能不能逆向思维，反向思考，琢磨琢磨？哎，如果说要是没那么严重的事情，咱能不能有好的私了呢？这私了啊，它指的是双方谈好价码价格怎么赔偿啊，这个当然这个按规矩来，该怎么着怎么着，该怎么定价怎么定价，该谁责任，那咱就都得自觉承认吧。但是能不能有点好的态度呢？啊，不至于啊，是不是？怎么了？老百姓讲话，我又没把您家孩子扔井里啊，这当然是过去的说法了，就那意思嘛，多大仇多大的恨呢？好家伙，地铁上撕吧，公交上撕吧，啊，为点小剐蹭喝撕吧，啊，有这样的事儿。哎，反向思维，广西南宁，这是中秋节的事情，有一姑娘开车出去，她这心里也含糊啊，呲儿，好，一不留神把一位男士那车，俩都是机动车，给刮了，刮了一条道，倒是不深，车刮车呀，你说不深那也能看出来。哎，对了，哟，这姑娘下车，哟，大哥对不起，我这哎呦没注意。那位态度挺好啊，嗨，你看这事儿闹的，你这也也还这难免的事情，没事没事没事啊，我这跟那商量商量，那赔偿试试，咱按规矩来，我也不多要你的。那个咱们怎么办呢？咱们这样，咱们俩人那个先谈个价钱啊，你要是按你坚持你的价格啊，我觉得您这个说这个要是补个漆的1000多好像有点贵，但你说多少，我怎么800-900差不多了吧，咱这车那漆也不掉的也不厉害，是吗？没问题，那这样俩人商量好了啊，咱这样啊，你有你的价钱，我有我的价码，咱俩人不行就哈哈划拳来定胜负。哎，再定这个事儿。哎呦，这可以，这可以，可以，可以，啊，给你划拳，嗯，俩人划，哥俩好，五魁首，嗨，不是，蔡丁壳，他们叫划拳，南方人就是咱北京人说的蔡丁壳，石头剪子布，哎，用这种方式来决定，你看，化解了一场不应该有的不愉快，你多好啊！到了十一，验证一下为什么是直播，因为有新闻一口清，文旅部要求了。演出活动不得组织演员假唱，你看，黑龙江30号，昨天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0例，咱就说啊， 说书唱戏劝人方，十一立心读报忙，城市管理大文章，公园不是垃圾场。这人民网的一篇文章，我觉得这个醒提得很及时。就算是过节，过节咱不逛公园吗？咱不逛垃圾场吗？不逛，逛公园。对了，那要万一公园成了垃圾场怎么办呢？对，公园怎么能成垃圾场？你瞧，口袋公园很多城市都有，小公园，这本身方便居民在这儿，哎，遛遛孙子，呵，散散步，打个太极拳都挺好。可是呢，疏于管理，是您是有这个啊公园了，但是你这管理的它不到位啊。这得加强，这没错吧？这个还告诉您，京剧里头就有口袋公园，没听说过？你看，这就让您听说是吗？有吗？有。哎，梅兰芳先生京剧《彩楼配》啊，后花园嘛。哦，哈哈，对对对，过去有后花园，一般后花园都不大，后花园嘛，是不是啊？更何况还有呢，皇家也有园林，也有这小的，是吗？啊，果园儿，你瞧，也是正经一个园儿啊。嘿嘿，对了，得了，咱不多聊了，差不多，各位得赶紧去吃饭了。那么这个明儿呢，咱就说好是录播了啊，六号、七号见了您嘞。哎，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 Sono alzato,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